好，你看貂蝉一说到这儿，这个音乐就非常应景的想起了动力火车的当哈。 对， 我来想想这个当时小燕子吃的都是什么。 哎，当时小燕子还给起过不少名字，就是乾隆下江南记的那一集吗？ 我不记得了，反正总之也是跟美食相关的一些好玩的名字哈。好的，那这样这一时间我们就借由这一首歌来回顾一下我们的青春岁月吧哈，来自动力火车的当。 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的我 这样。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员工价只卖50台，现金直降3000元，赠7重好礼，再送1吨汽油，买车送金牌。6月17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6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市长陈宇在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下，到部分乡镇就农村煤改气工作进行督导，现场听取工程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本市煤改气如期完工。陈宇强调，要强化督导，把质量和安全贯穿于煤改气工作全过程，确保施工安全和群众用气安全，要加强协调服务，创优施工环境，及时解决困难问题，确保工程顺利实施。要加强宣传教育，既要让群众懂得安全用气，更要让群众学会节约高效用气，真正把实事办好，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近日，涿州市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到东城方镇现场督导指挥两围工作。当日上午，共拆除4处违建，厂房1处3200平米，宅基地1处，围墙2处。此次强拆行动组织周密，宣传到位，行动迅速，打击有效，对全镇两围整治工作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再次给心存侥幸的违建者敲响了警钟，为全镇营造了有利于打击两围工作的良好氛围。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2013年，捷克梅纽斯协会在布拉格城堡举办捷克100强企业和人物国际会议，评选出了捷克2013年度建筑、医疗、IT、酒店管理等各主要行业优秀企业以及个人。捷克斯柯达汽车、PPF 金融投资集团名列10强，中国华为捷克公司也排名在100强企业的第75位。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自由进出申根国家，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养老等福利，还有澳洲186、187、188A、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可是甜蜜的并不是巧合。

会伤感，不再灰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不冷静，因为我知道要失去你。

小孩子，但你不再彷徨，也不再祈祷。曾经觉得你是曾经那个你，曾经觉得自己比谁都 几年，听到这个歌名会觉得有点奇怪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据说呢，这是描述的词作者05年左右的一段感情经历，而在10年的时候写下了这首歌曲，当时呢，恰好是5年的时候，可是因为记忆深刻，好像就在前几天发生的一样，所以呢，这首歌就叫做《五天几年》。接下来来听到的是罗大佑的一首经典歌曲《闪亮的日子》。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唱，你慢慢地喝，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曾经哭泣，也曾共同